见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有位老爷爷，他退休有钱有时间，他给我描绘了那幅美妙画卷，有三姐的歌声和动人的传说，心灵奇境是老爷爷一生的心。 Bye.

在耳旁，走得越远越想家，想家中的老爸老妈，帮妈妈做好饭菜，给爸爸沏上茶，家儿老爷在把我牵挂，走得越远越想家，想家中的老爸老妈，看妈妈白了头发， 想用你

疗他曾给你的伤，我接住我的肩膀 baby， 今夜我会陪你直到天亮，我别在意别人都会怎么想，我打欠你的我来给你补偿，我为了爱能不顾一切，我和你并没有区别，虽然知道每段爱情都危险，你不用对我说抱歉，你也别对我说谢谢，你能更快乐一些，我就更快乐一些，为你心甘情愿，今夜让我陪你直到天亮，你可以痛哭一场，别这样不声不响 baby， 今夜我会陪你直到天亮，忘记他你什么都不要想，你一定会比从前更漂亮，你安心睡吧，我陪你到天亮。 见你对我用真情，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，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，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，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，别让这份情换成空，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，我却是多么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，

说不可能，已经十几年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，就在你说了分手的瞬间，雪下得那么深，下得那么认真，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。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，可我在乎今后你有谁陪。

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呀摇，姑娘啊，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，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你的窗帘，让我的衷心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。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，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，这绿岛的夜请这样沉静，姑娘啊，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？

下雨，那是孤单的屋檐。秋叶收到你的明信片，冬雪转眼又是一

雪铁龙全新 CCL 全替登场，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，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、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，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-5173-8851-5173-8851。有一种温暖叫回家，有一种团圆叫过年，有一种味道叫年夜饭，家人的新年由我来照顾。意境玫瑰温泉酒店邀您尽享暖心家宴，新春年夜饭火热预定中，400-156-1616。 969音乐留声机，亚威陪你听经典。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，你怎能如此伤？去好好珍惜，当错过了、失去了、忏悔的你，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？ 爱都是开始的很美丽，结束的没道理，想想是很可惜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1月13号晚，忆那些年，致敬经典九六九电台新春演唱会在北京剧院绚丽开唱。演唱会在北京 FM 九六九主播深情的朗诵中拉开帷幕，演出过程精彩纷呈。其中，中国第一竖琴女高音歌唱家郑绪岚动情演绎经典歌曲《枉凝眉》，华语流行音乐天后潘美辰演唱了《我想有个家》，观众纷纷与他们合唱，场面热烈而又温馨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中国铁路总公司称，13号春运首日，中国铁路发送旅客864.5万人次，同比增长24.6%。另据中国交通运输部消息，全国道路发送旅客5825万人次，同比增长0.43%。水路发送旅客70.78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5.65%。 14号在京召开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提出，要紧密结合各地实际，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，特别要在重点人群落户上下功夫，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，拓宽落户通道。市住建委副主任在北京市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政务咨询会上透露，今年公租房的门槛将降低，会有更多符合条件的人群通过租赁或货币补偿实现居者有其屋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，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，忽隐忽现，就当全是一场梦，不必掩饰我的错，无奈的苦笑，不必找坚强的理由，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，泪水模糊我的视线，除了你有世界要如何，你曾渴望的梦，像我永远不会懂，我失去你因为一切却依然如此冷清， 难道没有剩下一点点，一点曾经刻骨铭心的眷恋让你挂念，我只能说如今我已无处可躲，当我默默黯然回首，当我看 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。 一月十三号晚上的19:30 ，FM 969在北京剧院举办了《忆那些年》致敬经典演唱会。我们邀请了包括中国第一抒情女高音的歌唱家郑绪岚，以及流行音乐天后潘美辰在内的众多明星参与演唱。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来到现场的听众朋友，一定也感受到了演唱会现场浓浓的怀旧氛围，见到了喜爱的歌手，也见到了我们969的主播。欢迎你与我在969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互动，谈谈你对这次演唱会的看法。那么没有到达现场的听友也不用觉得遗憾，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节目里，亚威将带你回顾演唱会当中的所有歌曲。首先送上由潘美辰演唱的歌曲《我想有个家》。春节到了，今年你回家吗？ 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他。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在我受惊吓的时候，我才不会害怕。不会想要家，可是就有人没有他，脸上流着眼泪，只能自己轻轻擦。我好羡慕他，受伤后可以回家，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。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他。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在我受惊吓的时候，我才不会害怕。谁不会想要家，可是就有人没有他，脸上流着眼泪，只能自己轻轻擦。我好羡慕他，受伤后可以回家，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。 长大，只要心中充满爱。

己知道，会向谁说，还是想做回自我。多少风雨才让我懂得这个世界，多少沉默才让我感到只有你最深，才会珍惜为我难过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。大轮，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冬季北风凛冽，在室外根本不愿意伸出手，可是为了爱车的清洁和安全，定期洗车是避免不了的。在冬天洗车也是有讲究的。在冬天洗车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，但是不能因为冷就用热水洗车，否则挡风玻璃可能会炸掉。既然不能用热水，用凉水总没错吧？即使用凉水也是不行的，外界本来气温就低，如果还用凉水洗车，容易造成车表面的结冰，而且也会对车漆造成一定的损伤。所以在冬天要用温水洗车，二三十度就可以，这样不但手不冷，而且又能洗得干净，又不伤害车漆。同时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洗车的时候尽量擦洗，不要冲洗。在洗车之后要将车彻底的擦干，尤其是车门还有锁眼的位置，否则容易结冰造成不便。许多车主早晨着急上班，却发现车门被冻住了，于是想要用蛮力将车门打开，这样做容易损伤门锁等部件，也可能对自身造成伤害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有长电线，可以接上吹风机，先用低档对着门缝吹一会儿，然后再换成高档对着吹一会儿，门就会被打开了。如果实在来不及，只能选择其他的方式到公司，让车门自然解冻。如果是被锁在了车内，可以将空调的温度调高，等到温度升到一定程度，车门自然就会打开了。 在冬天经历了一夜的大雪，早上出门看到爱车被雪埋了，真的是要多心塞有多心塞，这时该怎么办呢？九六九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，在将车上的积雪清扫干净之后，重点要将车顶、前后风挡、车灯锁眼的位置清扫干净，以保证行车安全。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冬季洗车可以说是学问多多，如果实在是不愿意自己动手洗，或者觉得自己不够专业，可以去专业的洗车店进行清洗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投入，你总反反复复，到最后我才恍然大悟，你的身边早有幸福，你拿友情当作烟雾，温柔变成包袱，好自私，你让我痛苦，不爱就不爱，不要舍不得离开，让这个错早点结束，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，放爱一条 春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，更是一份情节。哪怕路途再遥远，哪怕一票难求，哪怕身上花花绿绿的包裹再重，仍然阻挡不了回家的脚步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春节到了，家还会远吗？ 你还在我的怀里，

角落，哼你爱的歌会痛，看你的心会痛，连沉默也痛。你看社会呼吸的痛，它留在血液中来回滚动，后悔不贴心会痛，恨不懂你会痛，想见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